位于朝鲜宣军节，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恩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界单行文。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上载了这部著作。